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地时间18号介绍说，俄法双方已经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各自的决议草案，寻求反恐的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和其他的恐怖主义势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大街之上起纠纷，张嘴闭嘴下等人，谁知此事有下文，保持理性咱别犯浑。怎么回事儿？不是，你说这事儿不是昨儿念得过了吗？啊，还有听众给我当时提建议，多说多说两句啊，别说了。怎么呢？好嘛，都人肉了。哎，这哪儿的是真事儿吗？今儿早上起来一看报纸，嚯，可了不得了。怎么呢？这就说啊，跟咱节目没关系啊，哈哈，我这么说那是旁的事情，咱们在节目里头可没瞎说，没有说涉事的这个人姓甚名谁都没说。这昨儿说的嘛，说是一个社会车辆，车上坐仨人，一男两女，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跟一的哥呀发生点小矛盾。嘿，把其中一女的下车之后就指着那的哥是破口大骂，啊，你就是一下等人，这个那哥，还有比这更难听的。那当然双方是吵架呀，那当然这个甭管是因为什么啊，我一开始就说了，甭管是谁占理谁不占理，是吧，咱都是北京人嘛，讲文明懂礼貌嘛，哪能张嘴骂人，而且骂的那么难听，什么上等人下等人呢？嘿，结果呢这个事情在网上发酵了，是吧，搁什么面肥了发酵了。嗨，就说呀，众网友呵基于所谓的义愤，加了引号了啊，为什么呢？这事儿啊大发了，在网上人肉就涉事的这个社会车辆的车主肉出来了吗？啊，出来了，书中代言此人姓白，别的不说了啊，老白，哎呀呵，打这时候起啊，这老白这电话就不闲着，啪电话打进来，也不打哪儿，把人电话号码搜出来了。电话打进来，老白一接，喂啊，你是白谁谁吗？啊，我是啊，你好，我是下等人，我骂死你，当当当当当当，我问候你的全家。哎，不是这句打哪儿来的呀？反正那个意思吧，啊，问候全家啊，这是我跟一个什么什么人学的，哈哈，对对，那人问候我的全家。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啊，跟这个没关系。紧跟着老白那手机之上，叭，短信来了啊，上等人你好。我祝您断子绝孙。哎呀，关键是什么呢？一个这本身这个行为这个言语就非常的粗暴不合适啊，再有一个更重要的，此老白非彼老白是也。什么事儿啊，就是涉事那车，那车主登记的名字是这位老白，是这老白师傅不假，但是呢涉事人没他，是啊，他侄女带俩朋友，说跟那的哥呀发生言语冲突的是那二位，啊，那个视频里头啊，就是那个个儿比较高的那位女士啊，那就是白老师傅的侄女。哎呀，人家这女同志不干了，不单是说我叔叔啊，这跟我叔叔没关系呀，哪有这样的，哪弄的电话号码去？而且他的电话号码也曝光了，也是接着各种电话，呵，这个妈呀！ 都赶紧跟人解释，是是是，我知道是那个骂人家不对是吧？什么下等人，这话说的不合适，我知道，我跟您道歉。但是这玩意儿他，哎呀，那跟我叔叔没关系啊。再者，你说咱也不能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啊，是不是啊？骂接着行吧？这个骂的齁难听，齁难听的，好嘛，没辙了。叔侄二人一块儿携手揽腕到了派出所报警去了。这位白老师傅啊。60多岁一位老人家跟记者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手的直气得直哆嗦。哎呀，你说这大伙儿这玩意儿，他怎么就这么容易轻信呢？这一点辨别能力没有吗？白老头说的，你既然能够把我所谓人肉出来，你看那照片里头那是我们那个，你看看没有？还有这个事儿呢？哎呀，就是这电话号码打进来，据说是全国各地的。啊，外地的有的电话都打进来了，说这个行不行啊？那不行啊，不合适啊。后来人家那个《法制晚报》啊，为这个事情专门采访了昨儿咱们节目里面提到的出租汽车司机孙师傅，他是涉事人呢，这吵架的是他是一方啊。孙师傅一听，哟，还有这事儿呢？我不知道啊，我平时不上网，我就一天到晚拉活啊。嗨，别介别介，希望广大的网友不要追究人家那个车主了。这个事情见天都有是吧，咱就说啊，出现这个后果包括立新在内都是不愿意看到的。这位白老爷子他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啊，咱就说啊，说的严重一点，这跟那十年动乱贴大字报他有什么区别呀？头天单位里头呼这人大字报，有影没影一通乱骂呀，什么事儿都给抖了出来了。哎呀，骂的那是要多脏有多脏，上纲上线。赶第二天就这位心眼一窄啊，懂什么意思，跳龙潭湖了。我们家老太太说的，就那当啊，几乎见天有这个事情，寻死啊，密警跳楼喝敌的位，上吊抹脖子。虽然说啊，这两者不完全是一码事，但是咱们得警钟长鸣啊。为什么咱们要提倡依法治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靠什么呀？靠法治它不能够，靠暴力呀，语言暴力那也不成哦。电视您记住啊，凡是但凡辱骂他人的、骂脏话的啊，永远是胜利者。哎，那你说这为什么呢？你看，因为文明人没法跟他们对着骂，不等于是拉低了人格人品吗？有理智的人他不会选择这个呀。所以说是吧，对于那个口出污言秽语的、奉公守法、文明礼貌的人，只有选择沉默。哎，所以啊，骂人的胜利了啊！你看，根据我这条总结的规律啊，您就看啊，大街之上谁骂的欢实，呵，骂的是唾沫星子乱溅，腮帮子乱颤啊！哎呀，祖宗八代都给人带出来了，呵，我问候你的全家，哎，那就是胜利者，嗯，他胜利了，污言秽语的冠军，脏话金牌得主，哎呦，露脸呐，哈！说实话啊。对那些极个别的语言暴力的、骂街的、骂人的，哎，我也害怕，也忌惮三分。不有那么句话吗？好鞋他不踩烂狗屎，惹不起。没也想息事宁人，但是有一节转念一想，这个不成。大伙儿来听咱们节目，那是瞧得起我吗？啊，是，但也不完全是啊，主要还是信任咱们 人民广播电台。您说啊，要是连人民的广播电台这都不敢主持正义，对坏人坏事他绕着走，电台都当缩脖坛子，那广大人民群众上哪说理去啊？是不是啊？哎，这个东西啊，对骂咱办不到，但是呢，他可以谴责，可以批评啊，可以善意的提醒啊。所以呀、啊，啊，以后啊，大伙都记住了啊，善意提醒来了啊。哼，但凡我在看见啊，谁在短信平台上骂脏话啊，就说啊，就是那种非常脏、非常脏的，是吧？哎呀，啊，咱就说啊。这就说了，冠军来了啊！我仔细说，短信平台上冠军来了，大伙儿都明白了啊。然后把他拉黑，嘿嘿啊。不过这个据说啊，这个反正是还是有这个收敛的啊。所以说嘛，是吧？大伙儿都得啊，比着肩膀的去要求进步啊。正是，冲冠一怒飞红颜，破口大骂很露脸啊。是啊，躲在暗处放冷箭，贼心眼的。很可怜，说正事儿吧，怒发冲冠为红颜，不是怒发冲冠恨未消，两行清泪寄同胞，大胆的狂徒你听了看我扬眉剑出鞘。这什么意思呢？先对咱们中国公民，咱们的同胞，这位叫樊京辉，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并且残忍杀害一事表示深切哀悼。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外交部啊已然证实了中国公民樊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杀害。这真是飞来横祸呀，哎呀，真真的让人痛彻心扉。坐山雕啊，匪呀、啊，土匪呀、啊，所以习近平、李克强，中国领导人就我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事件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这个暴行，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要求有关部门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一如既往的加强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那么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了，樊京辉被绑架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牵挂他的安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的开展营救工作，但是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中国政府对这个泯灭人性的暴行予以强烈谴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是绳之以法，必须的，这笔账咱们给他们记着。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笔血债是一定要还的。 要报我仇要伸冤，要报我仇要伸冤，血债要用心 是，虽说歹人频作乱，咱们还得谋发展，对外开放升级版，好饭永远不怕晚。那马上的廖邦周刊新浪官方微博，习近平同志出席这个 APEC 发表讲话，释放了重要的信号。什么信号？中国经济迎来五大变局。哪五大变局？头一个说了，年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这个时代结束了，要平稳发展吗？二一个，创新将成为经济新的发动机，重视创新是吧？ 第三一个，经济发展会更加注重公平和公正。四一个，绿色低碳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航标灯。五一个，对外开放将迎来升级版，中国经济将更深的融入世界，是吧？绿色低碳讲究的是什么您知道吗？绿水青山呢，这是百年基业，是吧？不光是咱们的啊，祖宗的，也是留给子孙万代的丰厚的遗产呢。这也是当年革命先辈的愿望吗？是吗？你看，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从山金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正是。青山绿水好家乡，清正廉洁有理想，可惜烂泥他不上墙，贪污腐败臭流氓。怎么骂上了？不是啊，这必须的，他不是骂呀，真是如假包换的流氓吗？啊，这事儿呢，你看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这是广东啊，他们这纪检监察人家这边专门发布了对广东清远基层教育局长腐败频发的一篇长篇剖析。嚯，教育局长啊，哎呀，说是清远教育系统教育局长腐败案件呈现一发多发之势。一发就容易发，容易那个易啊，一发多发，听见了吧？2010年以来，清远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七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五位一把手，俩副局长，干嘛了呀？首先校服，校服怎么了？哟呵，校服采购啊，校服绊倒了教育局长，是吧？跟这儿改了钱，简短截说，基建啊，说是吃个饭啊，一顿饭局就能决定基建是谁承包，太不公开了。是啊，教材里头也有猫腻，书商给那土特产，什么土特产都是钱儿，还有食堂啊，食堂那是啊，65万就卖了一个饭堂承包权。哎呀，还有这个事儿了，不光那个作风败坏呀，说是啊，有一教育局长跟一老师俩人勾搭上了，成了情人，马上就把这女的提升做副校长。疾控中心都陷落了，哎啊，你看看极个别的嘛。新华视点说的，四川广元纪委当就是最近查处的一起疾控系统腐败窝案，还是窝案你知道吧？到什么份上啊，就说他这个给提供疫苗啊，那供应商啊，说是报价，你报个价吧，多少钱啊？这打一个疫苗多少钱啊？一针20。哈哈哈，自己觉得都含糊，哎呦，20是贵点儿。谁成想这边供应商一报价，疾控中心主任不答应了，是吧？太贵，哇，太便宜了，40吧。哎，啊啊，不是还有这么划价的呢？你看看，哎呦，呵，把这供应商高兴的呀，哎呀，太好了，跟亲爹似的。你看看，你看，还有这个事儿呢。所以说呀，老海同志怎么说的呀？老海啊。 好似小舌头，手怀日同胞，后面手下这微薄的手艺孙，有钱他只怕上行下效继承州，到那时我回哪 大伙儿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青山绿水好家乡，清正廉洁有理想版》，我是李欣，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欣，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的是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讲话， 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谈到要深化伙伴关系，共促亚太繁荣。腾讯关注的是习近平出席这个 APEC 会议，他言道要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得抓紧。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新华网说是胡耀邦文选出版，部分文章是首度公开发表，建议党员干部抽时间瞅瞅看一看，学习学习，是吧？新浪法国说了啊，制造恐怖袭击案那个幕后的主谋已然被击毙。腾讯说是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 IS 杀害中国以及挪威人质的暴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托付了啊，发通知了，打27号起，外地车挂外地牌照的车辆早晨6点到晚上10点禁止上二环，通知一声，是吧？还有挖地道的呢，怎么不长记性啊？哪哈啊？说是安定门那喇溜啊，有一胡同里头，呵，咔�咔咔，私自挖了3层地下室。哎呀，这是要干嘛呀？这是《京华时报》啊，也说的是咱们这个交管的新章程，除了这个二环有规定，还有光明胡同、博学胡同、太普寺街、力学胡同、北新华街，这都有相关的规定，不明白的可以去查一查。说是雨雪天啊，雨雪要连下4天啊。海淀区学区划片分了17个学区啊，关心的可以到报纸上去搂一搂啊。新京报说是周末啊，局部地方有暴雪，积雪15到20厘米，哦，好大雪呀、啊！说风吹，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来给各位念这个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包括光明日报啊，大报吧刊登了胡耀邦文选重要篇目的介绍，重点的篇目大家可以上去瞅瞅去。那么人民日报呢提了个问题，说是现在医院里头医改不是吗，诊疗费涨了，涨得对吗？涨得对是吗？如过去啊，哎呀，住院说是一级护理，一级啊，这是重症啊，是啊，一级护理那得费多的劲呢，每天护士挣9块，哎呀，这就是倒挂呀。那么诊疗费上这个上涨调整，这是体现医生护士劳动价值啊。但是呢，有意见说是看病的负担会不会增加呢？不应该增加，是吧？医疗服务物有所值，百姓看病的负担不能增加。哎，说这方面啊，医疗卫生部门得想辙，别按下葫芦起了瓢。党报说的是吧，人民日报啊说了，提了个问题，说哎呀，这个民间的中医不至于绝代吧，全国目前有150,000民间中医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嘿嘿，就是这个管理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个老中医更多的发挥他们的能量，是吧，给咱们这个老百姓啊瞧病啊，治病救人吗？救死扶伤吗？哎，这个得想辙，管理部门的事儿啊，是吧？您说，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啊，俩地铁新线下个月要运营，14号线中段开通了9座车站，昌平线二期晚高峰啊，说是也不错啊，发车间隔4分钟，不得了了。感谢各位收听，接茬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祝各位大雪的周末快乐哟。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